希望雙方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與各國、與國際社會攜手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另外，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致電賀錦麗，祝賀對方當選美國副總統。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明日日間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天晴乾燥，天氣逐步轉涼，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氣温維持在20度以下。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向前行，向前跳。 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荡吹吹风。 Eason 呢一首以三拍旋律作为主轴嘅作品，由歌词到 MV 构思都系以舞蹈比喻人生，有起承转合，有跳得好，亦都有舞得差嘅时候，但用心跳总会转到去新嘅一天。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监制陈奕迅、林家谦。上榜上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我哋本周龙虎榜季军位置。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田妹、炮妹，快啲搬啦，唔使做咩？ 豪爷，你斋睇旁观有罪、啊。 我旁观有罪，我观察紧你哋姿势正唔正确、啊。 我姿势就系曲膝半蹲，应该够正确啦啩？ 啊，不如咁啊，你去搬，我旁观啦，豪爷。 唔好，旁观有罪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提举宠物要小心，用错姿势会扭亲。我系陈雷。 Thanks。 莫莉，你而家一个星期要凑50000敏感时刻、 啊，仲有我哋啊，每一晚啊嘅节目主持人都要你凑啊，应该系我哋啊感到我老怀安慰之真。 范大人 ，John 儿，咁不如你哋多谢翻我转头啦， 你妄想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三晚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咧，有敏感时刻嘅 Annie 啦， Hello. 有敏大人啦，仲有我莫莉。 Hello 莫莉 ，Hello， 好开心啊！见到圣诞树啊，我哋嘅直播室。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 已经几日噶， 唔系啊，寻日先见到噶。 系啊， 系啊， 呢个有心人摆喺度噶， 好明显彭爷啦，你睇下有佢最中意嗰只。嗰只雞定唔知企鹅定系鸭定系乜嘢？ 企鹅嚟噶嘛，黄色 唔知咩嚟 嘅。阿鹏好嬲， 但系太大锅， 跟官咁耐都唔知官中意啲乜。 唔系，我就 或者系官唔系官姓乜，系官中意嗰样嘢姓乜？ 我知嗰只嘢啊，但系我唔知嗰只系鸡鸭啫嘛。我知佢系中意呢只嘢。 但系咧，点解个圣诞树底冇礼物嘅？ 系咯， 系咯， 阿鹏又会做啲咩嘅？ 唔系有啊，圣诞树顶有啊，不过系剪纸嚟嘅啫嘛。 平时佢咁慷慨，应该 咪就系咯， 入啲利是落去俾我哋拎。 咦系喎，利是挂圣诞树真系 好特别啊！中西文化交流啊， 咪就系咯。 但系我会强烈建议咧，佢系由夜晚先开始挂咯，因为你谂下佢做风骚嘅时候。中间咁多个节目都被人掹走晒，到我哋做嘅时候都已经冇咗啦。 喂，咁啊讲到咧，即系有啲嘢就系必须有噶啦。 系， 我觉得而家圣诞节咧就唔一定咧，唔系礼物，系唔一定有圣诞树，最紧要有礼物。但系平时生活上有一样嘢就一定要有啦。 系啦，就是 有口罩 哦，唔系或者网络， 呢呢个口罩添。 唔系你屋企嘅时候 系 系啦，系嘛？ 啊，屋企唔使戴口罩， 仲要系口罩都系近呢年纪先至需要啫嘛。但系敏达讲嗰个系你好多年前已经好需要 噶啦。嗱，就正如喺电影界啊，攞呢个奥斯卡嘅最佳电影啊，唔系净系外语，系最佳电影嘅上流寄生族啦 ，Parasite 啦。一开头就系讲一家即系比较穷困嘅人啦，佢哋喺度咧就揾尽方法去攞 WiFi， 因为冇 WiFi 你又揾唔到工吓，你又点讲咧？同啲朋友又失去联络咁样，咁啊，即系佢好影响你而家啊喺呢个大都会度个生活噶。 系啊，成日都讲啊，每年都讲，而家系直情一新年嘅时候拜年第一句都唔系问你 恭喜发 财，恭喜发财噶嘛 ？WiFi 密码系咩 ？WiFi 密码系咩噶嘛？系呢个紧要嘅斗利是。 而家系咪仲兴咁样噶？ 系， 因为你自己有咩噶啦嘛 ？Save 咗 啊！你唔系即系你自己，你唔一定用 WiFi， 大家 save 咗先啦。如果你旧年有去拜年嘅，除非佢年年转 WiFi 密码嘅啫， 或者佢换电话咧。 系好啦，咁但系你其实而家都好多plan 咧，系唔使靠人噶嘛。 系，但系始终硬系你会觉得 WiFi 先至紧要啲，因为 WiFi 你要免费用，数据呢样嘢系留翻俾自己后备喺街嘅时候用嘅。因为我自己都系个咁嘅人嚟噶，即系我原来 check 翻我自己数据咧，用得唔系好多噶咋，因为我成日喺公司又用 WiFi 啦，跟住喺屋企又用 WiFi 啦，咁我喺街嘅时候自自然然咧，我就会悭住使，咁所以我只会觉得反而系数据呢样嘢变咗系我嘅后备或者备用嘅网络咯。我唔知道两位会唔会都系咁样。 但系我想讲咧，我呢啲对于呢啲科技嘢即系比较即系肤浅，唔系咁认识嘅咧，有两条问题咧，想请教下你哋熟 WiFi 多啲嘅人啦吓。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咧，嗱， 点样开 WiFi？ 唔系，第一条问题咧就系而家咧有阵时咧啲 WiFi 咧，明明唔系我屋企嘅，有阵时咧去到一个地方，佢就话俾你听咧，有个呢个 WiFi 可以 access 嘅，你可以揿落去啦，咁样。其实隔篱屋啊，或者楼上楼下嗰啲 WiFi 嚟嘅，咁仲要系好 generous， 系唔会需要你揿 password 嘅，即系你就可以揿入去。咁我梗系唔会咁做啦， 作壁偷光噶嘛，你睇 我唔会咁做嘅。但系咧，我就想讲，其实安唔安全嘅咧？即系你即系嗱， 唔安全， 贪小便宜， 唔安全， 即系用人啲 WiFi。咁其实咧，会俾人 hack 入你部脑。 因为正常人而家家家户户佢哋个 WiFi 都会有密码噶啦，系啦。如果佢系冇密码咧，就已经系奇怪。即系等于你行过间屋，你嗰日。嗰人冇閂門喎， 任你入 係啦，咁你入去一定係見到有死屍，係咪先？我覺得唔係咁安全咯。 我就反而量體喺街見到咧，就真係唔好用多啦。但係屋企咧有陣時可能會，因為點解咧？我屋企就一個例子，即係我哋我屋企 好似上流寄生族咁喎，你攞人哋 WiFi， 即係好強啊！即係對面屋嗰啲咧，強到過嚟隔咗兩個門都嚟到我屋企，我都仲得喎。 係 嗰啲 因為係啦，有啲嘅 WiFi 真係好強勁嘅，咁我屋企個 WiFi 比較弱嘅，咁但係我屋企咧，所以就整咗一個唔知 router 定點嘅，再播一個嘅即係射出嚟嘅嘢啦， 咁所以咧有一個嘅 pass， 有一個咧係要 password 嘅。咁另外射出嚟嗰個咧係唔需要 password， 因為就係方便我媽，因為我媽唔係好識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坦白講啊，即係而家我好公開地，我屋企個 WiFi 係冇密碼噶，即係有一個係有密碼，一個冇密碼。 咁危險嘅喎，人哋可以 share 咗你個 WiFi 之後嚟到你嘅網絡去 hack 你好多嘢嘅噃。 但係放心啦，太弱啦，我你諗下，我喺我每間房噶嘛，出到去其實聽嘅時候都已經收唔到，聽嘢一半已經收唔到啦。咁所以其實我相信上上下下都唔會有。 你換咗個 router 會唔會好啲咧？ 其實都已經諗過呢一樣嘢嘅，但係因為呢個 router 已經係新嘅，咁我懷疑係個網絡問題，因為平時個網絡係我妹搞嘅，咁我同我妹不嬲唔係好啱噶嘛，咁所以我都做唔到咁多嘢。係啊，你申請個新嘅你又冇曬。 咁為咗 WiFi 應該會好愉快。係 啊，媽 媽同一個 WiFi 嘅 共同利益啊嘛。 我都係諗過呢一點，為咗呢一點而和好如初嘅。好啦，呢個第一個問題，我同敏達都解答咗你啦。第二個問題咩咧？ 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其實 router 呢啲嘢，即係所謂 WiFi 咧，其實用耐咗咧，係咪佢會自然退化㗎？係，即 係 好似啲電話啊，唔知點解一出咗新型號咧，你明明舊嗰個咧好冇，即係突然之間嗰排啊，佢就會咧壞壞地啊，無端端輕機啊，無端端夠電就熱到爆啊，跟住又無端端咧就即係又熄機啊，即係總言之令到你咧好唔耐煩咧，係咪時候催我要換嗰個新型號咧？即係我就想問，其實 router 係咪都有呢個情況？可能講緊個壽命一年或者兩年，其實就焗你要換㗎啦。如果你忍耐唔到， 我覺得都係咁樣 嘅，係嘛？ 係啊，同車啊嗰啲一樣嘅喎。係啊， 我唔知啊， 電腦咁樣都係咁咯。 係啊，但以我所知，我知道原來 router 係唔可以長期著住佢。因為屋企嗰個好辣手㗎。 哦， 系啊，我成日即系要又唔会话，因为你日日走去识嘅话，我又觉得好懒嘅。咁可能我系一个月到我识佢一阵间，跟住之后识佢几个钟头，瞓觉，第二日先开翻咁样咯。 系，即系好似休渔期咁样。 系啊， 有啲时间俾佢唞唞。 系啊，我会系咁样做咯。咁我就唔知系咪真系正确系咁样嘅。咁但系如果有呢方面嘅解答到我哋嘅话，不妨大家去到敏感时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话俾我哋听。咁一首歌翻嚟讲下点解我哋突然间。咁興致勃勃講 WiFi 咧。 有伴侶會恐懼，完美開心到累，要獨處也恐懼，沒有觀眾收看眼淚，面對自己似朗月照溝渠，無人亦短靜地進睡，形象已揮之不去，人人也讚許，日日夜夜朗朗當當左人群裏，說話細聲到底驚困擾誰，好好看看順順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許，熱熱鬧鬧寂寂寞寞在人潮裡，偶遇鏡子到底驚嚇驚誰，不對自信最怕粉碎，我熱火會刺激誰，不太像我的我擔心會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惧痛我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坚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朗朗当当左人群里，那样怕碎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 取亦不信。自从逃避天音会含泪，会被到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然后的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浩浩瀚瀚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路途里，偶遇镜子到底激怕惊谁，好怕被日夜长睡，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永未斗嘴到底几次想睡，好好看看顺顺利利没有胆失去，才得到莫名畏惧，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看着镜自己 相信每一个人如果冇 WiFi 嘅话咧，好似呢首歌咁啊，劲腾劲惊嘅。但系其实咧，生活上面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嘢系值得我哋去欣赏或者去享受噶嘛，唔系就系 WiFi 噶嘛。嘅许廷铿嘅方咁啊，虽然我就话咧 WiFi 呢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可以有唔同嘅嘢去，譬如娱乐啊嗰啲可以去尝试取代佢啦。但系有一啲嘢咧系取代唔到 WiFi 呢样嘢嘅，就系、是、事业、学业呢一啲啦。因为呢啲系必须要嘅，因为尤其是而家嘅疫情，如果冇疫情嘅话，大家都可以大安之意，我面对面先交功课啊，我面对面先交个 project 或者交个 proposal 俾公司嘅人啊，或者公司嘅客啊咁样。咁最近咧，其实原来喺俄罗斯咧，都咧已经开始咗嗰个嘅网上遥距课程啊。其实由11月19日开始嘅某一啲嘅学校，咁、而其中咧俄罗斯有一间嘅学校咧，都系由11月19日开始变成遥距课程。因为呢个嘅新冠肺炎啦，咁好啦，咁有一个嘅男小朋友啦，我叫佢做，因为廿一岁小鲜肉嚟嘅，呢一个嘅大学生咧。佢最近變咗網紅喎，喺俄羅斯，亦都因為 WiFi 嘅問題。咁話說咩事呢？就係、是、因為咧，佢頭先都講啦，變咗遙距嘅課程之後啦，即係變相佢哋要喺屋企嗰度就上堂啊，屋企嗰度做功課，做完功課就交功課啊嗰啲啦。咁但係因為咧，佢就住喺一個咧偏遠嘅郊區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對 WiFi 嚟講嘅渴求咧就比較需求大啲，但係矛盾嘅就係、是。其实佢咧个 WiFi 系偏弱，因为佢喺一个西伯利亚偏远嘅小镇入面嘅。咁、佢就话咧，因为 WiFi 太差嘅关系咧，佢唯一佢可以唔需要嗰啲叫走堂啦，或者唔需要唔交功课嘅情况下系点咧？就系、是、要去佢屋企附近一棵白桦树，大概8米高嘅。佢要擒上去，揸住个电话举高佢。先可以接收到一啲比较好少少嘅 WiFi， 令到佢可以顺利地交功课咯。你谂下做功课或者呢个嘅 即係交功課，原來係要咁辛苦咯。原來而家用 WiFi 呢樣嘢，佢哋咁好啦。咁佢都話啦，呢、這、一個男仔21歲嘅男仔啦，呢、這個大學生，佢就話咧，佢喺-5度嘅低温，因為夏天你都游自海，你即係你都覺得哦、有少少涼風啊，或者都唔係好辛苦咯。但係諗下呢個俄羅斯冬天嘅時候幾凍，咁佢就話喺-5度嘅情況下，佢要爬上上面咧，真係開始都覺得好辛苦。佢都話。以前夏天都会好啲嘅，咁而因为咧佢要为咗交功课咧，佢嘅健康都付出咗代价，因为佢已经验咗肺炎2次， 哎呀， 但系就唔系新冠肺炎，即系就普通冻亲嘅肺炎。 学校讲 系啦，咁其实咧佢之后咧系拍咗片同佢哋个州长讲呢件事嘅，佢亦都希望教育部咧可以有官员可以。幫到佢，咁佢就話，但係咧，其實咧，呢一個21歲嘅大學生，無論喺 Instagram 啊，上面成，雖然佢成功好多人去睇佢嘅片，而令到希望個官員可以出面就承諾，喂，可以幫下呢一個小鎮或者幫下大家一啲學生，因為佢都知道唔止係佢一個嘅，一定係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們都遇到同佢同一樣嘅問題。咁佢就話，不過咧，暫時咧，即係都好似未有太大嘅進展或者進度嘅。咁佢就希望，即係最主要嘅就係佢希望可以改善到佢家鄉面嘅所有網絡環境，這個是他最大的心願或者最想做到的事咯。所以原來 WiFi 呢樣嘢都真 的都唔係必然的同幸福一樣， 係 唔好覺得理所當然係咪？ 係唔好覺得理所當然啊！ 去州長屋企咯，得唔得？ 咁遠， 好遠㗎！ 唔係佢喺西伯利亞喎， 西伯利亞仲偏遠嘅小鎮， 可能講隔離條街都已經講緊， 即係揾間咖啡室有得嗰啲免費 WiFi 都好難啦。 但係佢都難有咖啡室啦，因為其實佢已經算好啦，佢只係琴。上八层，即系八米高嘅树上面，佢有讲佢话 八米好高嘅八米， 系啊，八米啊，好、哦、高嘅白桦树， 两三层楼啊。 佢话佢有一啲嘅邻居啊，即系村民咧，要行去高速公路先收到 WiFi，有啲又系要擒上屋顶上面先收到咁，即系所以唔止系佢咯，系啊。咁 WiFi 呢样嘢，我都亦都喺屋企 讲过 WiFi 咧，如果你喺偏远地方咧。咁難攞到咧，係會導致到有啲窮鄉僻壤啊，或者小鎮先啦，唔好講窮鄉僻壤，小鎮咧，佢哋會更加容易人口老化啊。 點解啊？ 因為後生仔點會中意喺一個冇 WiFi 嘅地方度生存咧、 哦？老人家都唔中意噶， 老人家有啲都唔中意啦。 係啊，好緊要㗎。 如果唔係佢點收長輩圖啊？ 咪就係咯。 但係有啲佢係平衡啊嘛，可能佢係耕緊田嘅，成塊地係咁嘅，佢 balance 到嘛。我冇 WiFi。我有幾十畝地咁樣嚇，咁同我起碼都有個地線電話咁樣，我又唔使交功課。但係對於後生仔嚟講咧，佢完全係冇曬呢一個點講啊 ，social networking 啊嘛，咁所以有好多地方話，即係如果 WiFi 唔好，其實好影響嗰、那個嗰、那個鎮。嘅未來嘅發展㗎、 所以我頭先都話我屋企咧，咪話個廳好弱嘅。我成日咧講電話或者我有陣時要做視像，因為而家多視像嘛，我係要行去我每間房咧踎喺度咧，跟住先做視像咯。所以而家咧即係 WiFi 呢樣嘢，我都要想同屋企人換房或者要行到即係唔知道用咩方法啦。總之盡量就收到好啲啦咁樣。咁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都遇到啲咁嘅問題，或者你哋嘅女女 嗰陣時初開始。即今個年頭啊，開始疫情比較嚴重嘅時候咧，就已經好多學校不斷改咗喺屋企上堂噶啦嘛，即係上呢個遙距上課啦。嗰陣都係咁嘅原因咧，即係我老公都特登咧整多個 WiFi 喺啲女啲房啊，即 係 等佢可以即係個即正所謂私人 WiFi 啦，咁樣就唔使窒窒通啊嘛上堂。 咁而家你咪唔使識你個女 WiFi 咯，冇得識。 講啊，唔好講，佢唔知。 我讲我自己啫，好啦，不如听歌啦，好唔好？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皮，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尚有空。想证实心中有山，要攀。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她在记者会表示，不排除将来做更大规模的社区检测，但是暂时未有时间表，强调要优先处理特定群组。至于全民强制检测，林郑月娥说要有全面禁制令，限制市民禁止离开居所、封锁机场或者陆路口岸等，才能够做到。但是即使能够比上次普及检测更加有效率，亦都要最少四个星期。反问市民和企业能不能够忍受四个星期与外隔绝，认为全民强制检测只是流于口号式。林郑月娥说，现时已经有强制成分的检测，如果有群组或者大厦出现爆发，就会划定相关范围要全民检测。施政报告提出，特区政府将会研究境外投票安排，以及使用俗称电子派票的电子选民登记册，以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为落实的目标。消息指，政府会同时研究在票站设立关爱队，亦都会研究公职人员宣誓安排，不排除日后立法会议员宣誓的时候由特首监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要克服技术障碍以及有足够的支持，才能够落实境外投票。他在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的时候否认卖港，强调为自己每个行为负责，同时为特区和中央负责。林郑月娥说，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宪制责任，但是等了五届政府，四任特首都做不到。如果中央在去年发生危害国安的暴力事件之后仍然不出手，很难自圆其说。他说会尽力让所有国安罪案件的管辖权留在特区，以免引起更多焦虑。对于近日出现移民潮，亦都有名校出现退学潮，林郑月娥说，香港很自由，市民可以出可以入，如果最终见到香港的好处回流，他会欢迎。日本首相菅义伟同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菅义伟说，稳定的日中关系不单止对两国，对国际社会来讲都十分重要，希望双方共同负起责任。他又说，有向王毅提出关注香港的情况。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菅义伟在会谈之中就中国公务船多次在尖角诸岛，即是中方称的钓鱼岛周边航行，表达关切。王毅说，经过多年努力，中日关系终于重回正轨，双方应该珍惜建立真正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进全方位合作和区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8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3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45，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2，人民币6.5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96美元，卖出1,811.73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仲有六日就系啦， 仲有六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六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点知自己系咪仲睇紧模拟制式嘅电视呢？ 如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啦。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部电视， 要喺出年7月15号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新聞之後回到嚟繼續敏感時刻。 嗯，我哋頭先咪講 WiFi 嘅，係 啊， 嗱冇 WiFi 場冇得交功課，同埋翻唔到工咧。對於師奶嚟講咧，冇得煲劇都係一件好慘嘅事。即係如果佢咧，即係冇話冇 WiFi， 佢只要弱少少，你睇一句對白，睇睇下，突然之間旋轉。freeze 畫面旋轉， 跟住啲畫面開始蒙。 係啦，然後你真係覺得。即系潜上唔落啊！即系好 平衡到呢个煲剧喺呢个师奶嘅更年期嘅治疗方法嚟噶嘛？ 系佢陪伴住我好多个下午噶。 我想讲咧，尤其是停电嘅时候咧，你知唔知道我会做一个举动噶？如果我真系有时间嘅话咧，而家好彩嘅就系有一啲上网嘅串流平台，一啲睇戏啊、剧集嗰啲咧，佢会可以俾你 download 咗几集先噶。 但系 download 嗰阵都要 WiFi 噶嘛？ 系啊。我就係話，如果我就話我冇電之前，我會咁樣做，我會 download 咗幾集先啊。 係咁就以防佢窒窒通。 冇電點 WiFi 啊？冇噶啦，冇 WiFi 噶，所以我就冇電之前，我就要即係我知道聽日佢會停電，我咪前一晚有時間我 download 咗幾集先咯。 咁又係就喺電腦度睇。 係啦，或者電話睇咯。 都係要上個 apps 噶，根據我個女講。 係個 app， 你所以電腦電話個 app 我講緊。 係 啦 ，download 落電話個 app， 咁我就可以睇咯。或者我喺街嘅時候就可以睇咯。 係呢樣嘢，其實啲人如果咧，即係以前坐飛機咧，一定係做即係去旅行啊，坐飛機一定係 download 定一扎喺個 pad 度咧，然後跟住可以。隨時拿出嚟睇噶嘛，你嘛幾緊要咧？所以 係啊， 即係你話 WiFi 幾緊要咧 ？N 字頭又嗰個台又幾唔緊要咧？ 定係啲劇好緊要咧？ 咪就係咯。嗱，最近咧，即係我諗個個都繼追完嗰套 後翼棄兵，係 啦之後咧， 我而家先追緊啊。 哦，你講後翼棄兵 係啊？ 我聽完你哋講，真係 冇乜時間嘛。 哦，咁啊係。 跟住我已經盡量喺度。 自從 Kitty 走咗之後，佢好多嘢做啊。 係啊，都忙咗一輪啦。係啊， 而家擔起頭家， 辛苦曬。 不過開心嘅，開心嘅，最緊要開心。 咁嗱，你如果煲完嗰套咧， 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噶啦，冇咧。所以我飛咗啦。我聽完你講之後，我即刻飛。系啊， 得揾大人一晚煲晒嗰套后翼， 我煲咗个零两个礼拜。总之你讲完之后，我就开始煲咯。 嗯， 系啊。 咁啊，不如我哋又读佢道，又介绍另一套啦。就系呢一套皇冠嘅第四季。 哇，你读咗我啦！你哋已经 之前三季都有睇系嘛？ 我睇咗两季，到第三 英文有冇进步？ 冇。 因為佢啲英文都唔係平時我哋睇嗰啲咧，睇 美劇嗰啲係嘛？ Emily in Paris 嗰啲簡單啲， 喂古裝少少嘅，佢由第一季開始睇。 係咯，佢啲英文都唔係我平時聽嗰啲嘢。 就算你睇到佢第三四季咧，其實可能真係唔知係咪真係英國人講嘅英文，尤其是皇室佢哋咧講嘅英文咧，係真係優雅好多嘅，即係用字遣詞嗰啲都係同我哋睇美劇嗰啲咧，即係講真，如果真係唔睇。即係字幕咧，即係確係唔係幾追到，即係睇緊皇冠嗰陣，我講緊係真係唔係一啲我哋平時傾偈用嘅字咯，所以係 係 嘅， 有咩就 係學到，係學到嘢嘅，我覺得嚇。 係我反而會對佢哋嘅歷史，我會覺得好好奇咯。雖然有啲有啲係虛構，有啲可能係加一啲真嘢落去啦，但係佢會令到我會睇翻，即係上網揾翻啊，佢之前係點嘅咧？佢呢一個人嘅呢一個其中一個角色嗰個嘅一生係點咧？即係我會有興趣去睇翻咯。 但係我諗而家第四季最吸引人嘅地方已經唔再係阿英女王㗎啦。 嗯，係啦， 係另一個女士， 兩位嘅，都 有係嘛？都有吸引。 戴卓爾夫人啊， 係喎，仲有戴卓爾夫人。哎呀，我嘅眼光淨係睇緊嚇，睇緊戴妃添。 佢唔從政治方面睇， 都係戴，係啊，戴太同戴妃， 係戴安娜同埋戴卓爾夫人 啦。 係中文嚟講啊。皇冠而家话系呢个最第四季啦，系最具呢个嘅色彩， 同埋 系啦，最有即系气氛，令人哋去睇嘅一个嘅一个嘅电视嚟噶嘛，佢讲到系， 即系其实当中咧，我觉得我哋唔讲阿大太啦，我哋讲阿戴妃啦。 乜你唔讲大太啊？都好紧要噶， 大太都紧要。咁但系我哋仲有一颗少女的心嘅时候， 佢主要讲大妃啊， 就会中意睇大妃嗰部分啦，即系靓人靓衫咁样噶嘛，系咪先？ 听讲有十几廿套衫系。全部是跟翻曬歷史嘅， 係啊，即係其實都好象徵度好高啦。即係首先揾嗰個女星嚟到做阿戴安娜咧，都係揾得好好喎，覺得嚇。即係除咗矮咗少少之外，即係其實整體嚟講係矮啲， 好難好似戴安娜咁 高， 好似5'11"嘅。 你講戴安娜 係啊， 嚇呢一個好明顯唔係咯，呢個女星，因為佢企埋查理斯王子側邊咧，佢係矮過佢，但係真正嘅呢一 pair 人咧，係啊戴妃係高啲噶嘛， 但係 矮過唔似喎， 嗰陣影相係專登啊戴妃企落一格，咩啊查理斯企高一格嘅人哋。即係你好少見到係全新嘅，係 㗎， 係啊， 咁都真係好遷就、好屈就咯，我覺得。 哇，好有骨啊！呢個笑話， 邊高 重點咗 啊？唔係啊， 即係咁咪嗱，我 即係 Her Royal Highness 真係好 high 啦，高得滯。 嗱，其實咧我就唔知道咧，係咪即係呢套戲所描述出嚟、塑造出嚟嗰個查理斯王子同真實嘅查理斯王子有幾多佢哋嘅心路歷程係相同啦？因為如果我暫時睇到第七集咧，我就覺得好似講到查理斯王子咧，其實即係暗瓦底咧。心入面咧係有啲自卑嘅、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咁嘅緣故，亦都即係揾人所講啦，即係喺親老婆隔離咧，哇，仲要矮過佢啊，咁啊，梗係要企高一格啦，咁樣先平衡到嘛。 咁好睇啲嘅構圖上都係嘅。 第四季我未睇啦，因為我做咗樣好傻豬嘅嘢嘅。咁話說就係你哋之前講完之後喺群組講完之後，咁我睇啦。咁我睇咗一集，跟住到第二集嘅時候，咦？啲畫面點解咁熟嘅？原來我睇翻第三季我唔知道原來睇緊第四季。 但係佢咧有一個 function， 明你啲英文已經學過噶 啦 喎。 佢個 function 係 continue 噶嘛。 咁 N 字頭嗰個其實你睇過佢見到有條紅色線。 係啊，我就係去到第二集嘅時候，佢無啦啦條紅色線，跟住之後去咗中間嘅。點解我明明由開頭睇起，即係第二集開頭睇，點解突然間拉咗中間？跟住我先發現原來我一直睇緊第三季，就唔係睇第四季。因為我第三季我之前就睇係咁飛嚟睇，跟住同埋冇乜點睇，因為成日都講。英女王咧，我同 Kitty 一樣嘛。英女王變咗老嘅第二個角色之後咧， 我唔係好認得 啊。係啦，咁我就覺得好似冇乜興趣睇。 咁唔係喎，嗰個叫 Olivia， 唔記得咗姓咩？佢都佢一個 影后嚟， 影后嚟嘅喎。之前有一套叫做 Favorite 嘅戲咧，就都同呢個 Emma Stone。 仲有呢個 Rachel Weisz 咧，係好叫咩爭寵啊？嗰套戲，佢都係做一個皇后噶，係奧斯卡電影嚟嘅，應該睇睇噶。 係， 我就不過我明嚇，我明咁佢梗係冇即係點講啊？ 第一二集 係啦，第一季少女喎，真係幾好嘅，真係幾搶眼嘅。 所以就想講頭先咧，阿 Annie 咪話王子好似有啲自卑咁樣嘅，因為我記得咧第唔知一二季嘅時候有講過話叫佢去一间学校读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很想的嘛，他是想去另一间，就是去爸爸间学校，定是爸爸要他去一间学校，但是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收到很埋，他不想，他想去读第二间学校的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而令到他性格都很收收麻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这一幕？ 记得 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关联啊，所以就即系造就到个性格就系比较自卑或者冇乜自信，系咯。 但系咁，我觉得就系呢套戏系美化咗佢一样嘢，真系靓仔咗好多嘅。入边选呢、這、一个个男星做呢一个嘅查理斯王子呢、這个选角方面。 咁如果女星咧，佢神唔神似戴安娜？因为我睇报章就讲话好似神环一样、 我觉得呢、這个即系。我是戴安娜 fans 嚟噶嘛？如果系咁多，即系佢死后好多人拍过佢嘅戏啦。哇，呢、這个算系顺眼噶， 系、 因为其实你拍一个你咁熟悉嘅人咧，你又要揾一个新嘅演员啦，即系譬如揾人拍《玛丽莲梦露》咧，苏花我真系冇见过一个顺眼咯、尤其是你又要学到佢真系性感柔密咁样，咁呢一个咧，其实我觉得重点有两样嘢， 系 啦，唔系三样嘢， 系 第一发型。 嗯、 只要你可以将佢个刀片发型，嗰、那个年代好兴噶咧，我唔知点样，我真系唔知佢点样梳噶，吓佢可以将所有嘢，即系所有发尾反晒出嚟咧，嗰、那个发型咧，咁、你做到咧，咁我已经觉得O K 噶啦， 似咗一大半 系啦，50%啦，第二就系蓝眼睛， 系真系好靓，好靓嗰只眼睛， 第三就 咁一戴 con 都得啊，系咪蓝眼睛？ 嗰啲好似真，唔知唔知系咪戴 con 噶 ？Emma Corrin 系 因为你睇翻戴飞啲相咧，佢嗰只。佢个眼睛咧，真系有种点讲吓，系碧蓝色噶 吓。咁佢拣嗰只戒指一样， 佢话唔系嘛，佢话同只，佢话同佢只眼一样，系蓝色啊嘛， 系啊，好靓啊，真系。同埋嗰种高挑嗰个身形咧，即系个比例咧，系即系我谂选角都几紧要嘅呢样嘢。 系，咁佢都系好多人度选出嚟嘅 ，Emma Corrin。 如果要翻翻去转头嘅话，你又会同戴安娜讲句咩嘅说话呢？林家谦就话俾你听，时光倒流有一句说话，咁林家谦又讲啲乜嘢呢？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异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变，而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提示，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后面皮鞋染好油。 刚刚听过是《时光倒流》一句话，林家谦。好啦，翻翻嚟我哋敏感时刻嘅直播室，我哋讲皇冠第四季 系啦，里面嘅戴妃啦，个个都话佢童话一般嘅婚姻啦，但系睇翻呢套剧咧，其实佢好快就已经觉得童话幻灭噶咯，即系 其实佢一开波已经系噶咯，你。我想聽日又係講講，因為其實太多嘢講啊。佢同卡米拉同埋阿查理斯啲嘅即係佢哋嘅三角關係咧， 錯綜複雜嘅 係啊，係好即係因為佢哋係皇室係嘛，咁所以我哋叫佢嗰啲叫歷史啊，所謂嘅。咁但係如果佢唔係皇室，佢係普通阿陳啊張小姐同埋阿王太嚟講啦。咁其實咧係一般是非嚟嘅啫嘛。咁所以聽日我哋會講一啲即係關於佢三個關係嘅一啲感情嘅，即係睇下莫莉啊，如果你遇到咁嘅情況，你又會唔會咁做咧？咁但係因為基於佢係皇室咧，我哋就呢啲就成為咗 我哋嘅茶餘飯後嘅話題。 咁咪阿陳太同阿邊嗰啲，我哋都會嘅。但係呢啲係歷史喎，歷史嘅層面喎，就係 啱。但係我覺得咧，嗰個童話，即係我以前細個咧，我嘅層面咧就留意覺得，哎呀，真係好似灰姑娘嫁入咗去，即係王子嫁俾王子，係啦。咁你就覺得咧，嗰件事嗰個童話係好似真係童話故事入邊嗰啲情景啊嘛。但係我而家睇完呢套《皇冠》之後咧，我覺得嗰個童話咧，其實唔係淨係講緊佢由一個平，佢都唔係平民，佢都貴族嘅，係啦。咁但係都即係。就嘣一声咁啊，变咗即系王妃啦，咁都叫做系一个都叫做即系升呢啦，系咪？即系进入咗皇室咁咪？咁但系而家我睇完呢套《皇冠》之后，我嘅感觉，所谓觉得佢哋童话咧，其实系讲紧。戴安娜原來真係佢對愛情嗰種嘅憧憬，或者嗰種嘅對愛情嗰種嘅盼望咧，係好童話咁傻豬咯，即係 係啦，其實都有少少係 係佢好童話，我諗得好簡單啊。 喂，但係咁樣喎，其實當一個皇室咧，佢。點講咧？即係根據呢套戲啊， 根據呢套戲㗎，你全部都係根據呢套戲睇。 咁其實阿王子嘅心咧，都係屬於阿卡米拉咁喺結婚嘅時候。咁但係因為基於個屋企家庭壓力啦，同埋嚇佢皇室嘅形象，佢哋要揾一個更好嘅，即係佢覺得啊，傳媒同埋人民都要接受嘅一個皇后。因為我娶嘅女子將來會就係英國嘅有機會係皇后嚟嘅喎。咁佢就揀咗一個佢。 冇咁中意啦，我唔敢话佢完全唔中意，佢冇咁中意啦。但系根据呢套戏嚟讲啊，佢阿妈叫佢结啦，唔紧要噶。你之前阿 grandpa 同 grandma 哋嗰组几年前都有、有组都其实都系咁样噶，挨挨下就挨到噶啦 ，OK 噶，你会搞掂噶个婚姻。咁佢都有行泪水咁样噶嘛，即系男人之间都有行泪水咁样。阿妈叫我结啊结，即系个潜台词系咁样啦，系啊。咁啊，即系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咁但其实佢唔愿意啦，咁佢结婚嘅时候仲结婚之前仲俾阿戴妃喺查理斯嘅 office 见到佢送礼物俾人啊嘛，仲要写住即系譬如啊，佢原来佢同卡米拉就有个名字嘅，佢就叫 Fred 同埋 Gladys 嘅，咁所以佢就即系 佢哋啲昵称系嘛，即系好似 B B 咁样啦，嗰啲叫 B B， 佢唔想人哋知道系阿 Charles 同 Camilla， 其实原来系佢哋只宠物啊。 是宠物嚟， 即系即系 Fred 咧，即系阿 Carmen 咧就叫查理斯做阿 Fred 啦。其实就系因为查理斯嘅宠物叫阿 Fred， 吓咁啊 Carmen 嗰只咧就叫 Gladys， 咁、 哦、 所以佢哋互相叫对方嗰个昵称就系嚟自佢哋养嘅只宠物。 其实结婚之前已经阿戴妃已经见到即系自己嘅未来夫婿啊，都仲要去 design 只手链送俾人。 嗯嗯 咁雖然呢個未來夫婿啊，查理斯聲稱啊，根據呢個劇啊，話呢個係一個 goodbye gift 嚟嘅，原來 goodbye 都有 gift 嘅， 仲要分手費，仲要結婚前三日先送個 goodbye。 我知道現實生活裡面成日個個都話分手費、訂煲費嘅時候，都真係問翻人嚟攞錢啊、攞嘢啊嗰啲啦，攞翻曬啲禮物啦、啊，原來真係有喎，咁耐年前。 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19歲嘅女仔啊，嗱、其實我個女18歲啦，佢都真係少女情懷，即係懵懵地嘛。如果你而家你試下問阿 Annie， 喂，如果你個夫婿結婚前嗰日，咁你會唔會搞清楚先至結婚呢？ 會， 係你就會啦，你搞清楚啦嘛，因為我哋已經係中年啦嘛。係 啊， 但係佢係一個19歲嘅女仔，同埋已經係張揚出去嘅咯喎，你 叫做派曬貼啦， 派曬貼嘅咯喎，嚇 ！即係好難，即係正所謂真係即係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即係左右都唔知點算好。同埋我想話，仲有一個主要原因咧，係阿戴安娜咧，呢個係佢初戀啊，陰公 係，同埋佢由細到大都好信王子公主嗰套 啊，所以我就覺得，唉，其實女人要揾到自己幸福咧，其實都真係需要一啲經驗同埋一啲戀愛嘅經驗。先知道乜嘢先啱自己。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庆贺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苛刻，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触可，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六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来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被窝，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囚禁你门上锁，若另结心。 近平在贺电之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单止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与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崇高事业。另外，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致电何锦丽，祝贺对方当选美国副总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62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1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3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3，人民币6.5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9美元，卖出1,812.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日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周初至到中期，早上的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依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意思，今次十二个咧系黐埋一齐，冇得分开噶。 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不受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难忘。We are one and all。你共我爱或错，直说的或过火，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 自己单独发展的时候又各有支持者，但只要一走埋呢就是一体。 Mira 为了两周年推出的单曲，搭借镜迷和组合间的扶持， 你却够我体恤更多。 组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Aerial Light 监制 Apple Cha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a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giving。 多谢你哋啊， 莫莉，你而家一个星期要凑50,000敏感时刻、 啊，仲有我哋啊，每一晚啊嘅节目主持人都要你凑啊，应该系我哋啊感到老怀安慰之真。 温大人 ，Johnny。咁不如你哋多谢翻我转头啦， 你妄想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翻翻嚟敏感时刻啦，今日我哋就讲《皇冠》第四集，其实咧有两个人物咧就讲到就系好多人都话好期待、好想睇嘅，一个就戴安娜啦，另一个就戴卓尔夫人啦。 其实咧佢哋咧， 戴小姐同埋戴太， 除咗佢哋都系有个戴字之外咧，我觉得其实呢套剧咧，除咗话戴卓尔夫人啦、戴安娜王妃啦，同埋仲有即系英女王咧，其实三个咧其实都好。好，雖然三個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但是其實他們都是很媽媽那種母性呢、在這部戲裡我覺得很貫穿到，即戴卓爾夫人感覺很強的嘛，但是其實如果你有看到，我忘記第幾集頭段的、他的兒子呢、就是即去了比賽 賽 車，去了賽車，然後跟著就失了蹤在沙漠那裡，他是即係佢咁強嘅一個女強人咧，都竟然咧係有少少亂咗陣腳，即係都會做一啲事情咧，即係同埋點講喺王喺英女王面前去即係叫做咩述職啊，又唔係叫述職嘅，即係每一個星期 佢都係算述職㗎啦， 叫述職啊嚇，係啦，每一個星期禀報啲國家事務嘅時候咧，佢都忍唔住話即係哎呀，真係好 sorry， 我咁唔 professional 咁樣，就喺度流淚啦。咁即係你一睇到其實。去到尾咧，一個女人咧，即係如果佢有咗家庭，尤其是有咗子女咧，即係都好容易將呢樣嘢係母親對子女嗰種愛同埋擺喺第一位咧，都係即係都係放得好高位置啊、即係見英女王都係㗎，即係佢為咗佢個仔。即係要有一個即係第日佢可能就係繼承佢呢個皇位嘅人啦，佢都即係用盡好多方法去即係栽培佢啊，或者即係為佢安排婚姻啊，可唔可以叫做安排咧？即係 佢係安排嘅， 係嘛 ？arrange 特啦，英文 係啦，即係各方面。 喂，但係其實邊啲先係愛咧？即係如果你愛你個仔或者愛你個女咧、你應該俾佢揀佢自己嘅伴侶啊，定係你？帮佢揀一个伴侣为之爱咧， 我觉得皇室已经系好似一个再错综复杂啲嘅婆媳嘅地方啊、因为佢哋更加有 婆媳嘅 话， 仲麻烦，因为佢系牵涉到一。即係佢唔係淨係間公司喎， 係啊， 係成個國體喎， 係啊，即係等於就千千萬萬個唔同嘅親戚咯。你要令到千千萬萬個親戚又唔會講自己，你要千千萬萬個親戚都覺得哇，你有個好新抱喎。咁其實對佢嚟講都尷尬或者難噶嘛。 同埋我覺得佢都好矛盾嘅，即係英女王佢既想 我哋講緊套戲啊， 講套戲嚇，係啦，即係佢既想幫佢個仔揾一個即係叫做一個好嘅形象，即係揾一個咁受歡迎或者點講咧個背景咁。咁 clean 啦，咁乾淨嘅個歷史咁乾淨嘅一個太太戴安娜俾阿查理斯好過佢個即係心愛個情人嗰個卡米拉啦嚇。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後來咧，戴安娜真係好受即係民眾嘅歡迎，甚至乎咧係嗰個風芒係蓋過咗查理斯啊！即係佢後來去澳洲嗰度， 查理斯。 即係啲人 係 啊，佢哋去澳洲即係一個訪問咧。咁原本即係英女王嘅目的係希望幫阿查理斯即係鋪路咁，等佢可以去即係 繼承佢個位， 係啦，親和下啊，得到大家嘅擁戴咁樣啦。點知結果咧就係大家係擁戴啊，戴安娜即係多過係查理斯王子，搞到即係連翻到嚟之後咧，連阿奶奶咧都有啲唔高興啊，即係覺得你即係功高過主。其實係一個好矛盾嘅位。嗱，你既想呢一個。言內助係幫到你個仔，即係你個新抱幫到個仔。咁但係當咧，你個仔可能又真係唔係咁光芒嘅，個新抱就好光芒嘅。咁嘅時候，你又覺得佢過龍喎。咁即係其實咪又係講到尾，啲阿媽其實都係幫自己個仔嘅。 即係嗰種母性啊，即係會令到佢一個原本你覺得英女王都一個哇好識得諗嘢啊，或者都好識得謀算嘅一個有咁嘅經驗嘅一個女性咧，都去到呢啲位咧，其實。都是去到媽媽呢個位置都是會令到你有啲失去理智。 我覺得呢個未必完全是媽媽，我覺得是一個制度啊。 嗯， 因為佢皇室本身都是一個制度嚟噶嘛。咁啊，就算嗱，即譬如我做我阿媽或者你做阿媽，我真的不介意我啲仔仔女女叻過我啊，係嘛？ 係係係。 但是作為你是一個女王的時候咧，嗱，你當然亦都是阿媽啦嚇。 係。 總之你在位的時候，個仔就不要瘋狂勁過你啦。 嗯。 因為你要是最 top 的個嘛，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即係呢個呢個一個制度，即係你去到皇室咧，就係有一個階級噶，咁應該英女王最 top 啦，係嘛？咁佢老公都唔可以勁過佢嘅噃， 係啊係啊，所以就 低調低調啲咁樣。 希菲納親王真係幾好，幾識得揾位啊，即係幾識得揾一個啱嘅位置啊。 咁我覺得咧，即係世上都有啲人係咁樣嘅。我見有啲大公司咧，其實有啲員工都好能幹嘅，但係即係叫佢做一啲比較點講咧，有即係未光燈下嘅，佢哋就會拒絕噶啦。嚇、 嗯 啊，即係佢哋總之佢唔想閃燈嘅數目係多過老闆嘅。 嗯、 哇！呢啲十分之醒目啊，係啊，咁可能阿Diana 就唔識啊，去得太盡啦。 局永是得一个，在最美也是醒来这结果。碰到怪兽攻击我，在某夜某地拼命的不可，令每晚也滴血，不知如何。偶尔会胜出，同行同可。也会有痛楚，都有坎坷。做梦的一个，就在漆黑上课。做梦当中一刹那，是恶魔。做梦不止我，做梦一起走过，每次的经过。就像去梦游的转播，试过放弃，试过多，噩梦里面发现不止我，在每晚也未失眠，不再多。两眼的经过，曾看尽壮丽宇宙的银河，在这最美世界找到你我，各有各山坡，同爬辅助。每晚那梦境，千个风波。 男陀女。剛才就讲这个皇冠的第四季就讲到就是说 三位妈妈。 三位妈妈。 是啊。是啊。在这个戏里面呢，其实戴安娜呢即塑造到她的形象，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爱她自己仔的第一集，就是现在我暂时看到她还是第一个仔先。是啦、啊、就是威廉王子啦。她是连即她去被指派要去澳洲那里做一个的皇室的 親 善訪問，係啦，都要帶埋一個幾個月大嘅仔一齊去，仲要中途為咗個仔，即係同老公嗌大家啊咁樣，佢都即係都會咁樣做，即係睇到佢嗰種母性咧係好強咯，同埋都想問下你兩個，你覺得咧，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女性咧，佢有一種諗法，好似戴安娜呢種諗法，就係話我係啦，我明知我老公可能同前度有啲來往嘅，仲係，但係我好相信我嫁咗俾之后呢，我做一个贤妻，又做一个良母，是可以呢挽回佢嘅心嘅咁样。其实呢种諗法呢，係咪真係都几落伍呢？今时今日即係冇可能发生嘅呢。 咁嗰个王子你可以搏一搏嘅。 即係搏一搏，冇。 因为你生嗰个好大嘅 系皇帝嚟㗎嘛。 即係如果你用好 即係冇 好唔 顺 爱嘅角度咁样。 但我觉得而家现今嚟个你问我呢，我就觉得諗住用婚姻或者諗住用一个细路仔嚟绑住个男人呢，其实呢啲系好封建或者好旧式嘅想法。 但係咁皇室呢个 concept 就已经系好封建同好旧式㗎啦。 即系 work 嘅呢一套方面啦，即系 我冇话，我冇话佢唔要存在啊！但系呢样嘢系源远流长噶啦， 系 以前就真系多人会咁样谂，而真系佢哋系做到嘅，即系大家即系可能明明两个关系唔系咁好，我以前身边有个朋友都系咁嘅，即系我谂可能成八年前噶啦，八九年前到，咁好似都听佢哋讲就话，尽量都想成个男嘅都话要做嘢啊，或者出去同啲兄弟啲 friend。傾偈啊，玩啊，都唔想翻屋企，因為原來翻到屋企係有摩擦嘅。咁但係咧，直至到有一日咧，突然間就個老婆就有咗小朋友啦。 嗯 自此之後，而家咧佢哋嘅關係係真係好咗好多嘅。而的而且確，即係又問翻佢哋都話，因為個仔嘅關係而關係好咗。但係咧，即係呢個就係頭先我講，大概六至八年前嘅事啦。咁但係而家嘅時候，我都見到身邊有啲嘅朋友或者睇新聞啦，有好多人都會真系就系话哦咁啊唔紧要啦，和平地散去，咁个小朋友就跟住阿爸定跟住阿妈咧，咁亦都系唔系话一件太去到之前咁大家要争嘅事，因为好我唔知佢哋可能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已经同个小朋友讲，而小朋友亦都开始理解啦，而令到个小朋友都明白噶，即系就算佢跟住阿爸都好啦，佢都会好理解地定时定候打电话去慰问下阿妈，同阿妈倾偈啊，即系大家嘅关系都仲系好好咯，只不过系唔再个爸妈只系唔再一齐住咯，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得，而家嘅话可能小朋友系咪叫做早咗成熟咧，早咗了解呢个时代或者世界发生嘅咩事咧，所以可能就唔同咗，就唔系一个话箍住婚姻嘅一个指环或者一个扣咯，我觉得。 我听你呢个故事咧，我就真系感觉到，即系其实女人去到尾咧，即系我哋中国人嗰句咩夫妻如衣服。即系呢句嘢咧，其实都即系就换得啊嘛，衣服就换得噶啦，系咪？但其实去到尾仔女咧，都真系血浓于水，即系头先你讲到话啊，可能夫妻分开咗，但系。即係仲同你有一個緊密嘅聯繫，或者仲會聯絡掛住你嘅，其實都係自己嘅仔女。有陣時都會要點講咧？有陣時都要平衡一下咧，即係我哋脱年紀啦，去到呢啲咁嘅位咧，即係中年嘅， 即係冇乜嘢係必然嘅，同埋即係每一種關係嘅定義咧，都隨住時間同埋每一個人嘅情況啊，都會有。 略嘅唔同嘅，即係有啲人同父母好血濃於水嘅，有啲人同父母 就算一齊住都 嘅， 係啊，冇嘢冇偈傾都會噶嘛。 嗯嗯，所以如果女人要揾到自己嘅幸福咧，其實都真係 冇一條 formula 嘅。咁你即係如果你就咁講，哇，王子同你求婚，你十九歲又波波脆又靚，啲國民中意你。照計啦，阿戴妃係有齊曬所有幸福嘅原因嘅，但係 sorry 啦，就係冇， 就係因為個男人個心唔喺你度咯。呢個就係最基本嗰個幸福嘅元素。 但係點解？即係我細個都唔明，哇！戴妃咁靚，另外嗰個 呢個我都唔明。 另外嗰個好少人話靚嘅，即係用靚嚟形容嘅嚇。咁點解呢個王子係中意個我哋好少人覺得靚嗰個咧？ 咪就係因為得唔到嗰樣嘢，就係最美好咯。 係 嗰個係佢嘅初戀嚟噶嘛？ 嗰個唔係佢初戀， 唔係咩？ 唔係 即係王子嘅初戀， 中間好多女朋友噶。 哦，但係佢哋唔係好細個就識，然後跟住就因為他們一場的一個馬一個即係比賽嘅馬嘅活動咧，佢哋認識咗啊嘛，一個賽馬嘅活動，然後跟住就彼此惺惺相惜，覺得佢好 funny 啊，同埋阿卡米拉都係喺嗰個圈子嗰陣時十零廿歲嘅時候咧， 社交手腕好強， 冇錯啦，即係好多狂風浪蝶都中意同阿卡米拉即係一齊玩啊咁樣。 咁係咪即 係問題就係太多狂風浪蝶咯？英女王唔中意咯。 係咁，同埋可能卡米拉又確係可能係一個幾分離嘅人嘅，所以話即係女人可能未必真係靠 樣， 而係可能係你個底韻，你係咪一個令到個男人覺得同你一齊有趣味？ 即係只要分離就得。 或者佢好有一個方法令到男士覺得同你一齊唔會覺得悶咯，因為樣嘅嘢嗱講真，老咗咧就 都係 都係咁嘅啫。但係大家嘅相處，大家溝通， 但我都好少見十九歲唔夠一個三十幾歲嘅年，真係好少見， 係冇理由連 好少見，即係所以即係正如 真愛 周星馳某一套電影喜劇之王話齋啊嘛，有錢人嘅品味真係好奇怪，真係估唔到啊！ 明天或者天色会渐变，但黎明来时都向你装各种鬼脸，你也照对我哼歌表演，同样会挨近你的肩。你话明天，就算将千变万变，亦何其平凡，分吃半分凉面。说句笑笑，半天多想念。就这么不要力险，谈起生死无意处理，远记得都只是你的气味，从基本爱起，没东西需要比，唯望看着你的眉，凭着与非。迎住这刻一辈子，完成甜蜜句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不会放弃明日大屿愿景的工作，会争取尽快开展研究，积极探讨创新融资方案。政府决定撤回所有人事编制拨款申请，意味立法会财委会今个星期五可以随即审议涉及超过5亿元的明日大屿计划前期研究拨款申请。另外，施政报告提及港铁小蚝湾车厂用地项目，可望中长期提供20000个单位，大约一半是资助出售房屋单位。消息人士说，一半单位倾向是居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她在记者会表示，不排除将来做更大规模的社区检测，但暂时未有时间表，强调要优先处理特定群组。至于全民强制检测，林郑月娥说要有全面禁制令，限制市民禁止离开居所、封锁机场或陆路口岸等才能够做到，但即使能够比上次普及检测更有效率，亦都要最少四星期。反问市民和企业能否忍受四星期与外隔绝，认为全民强制检测只是流于口号式。林郑月娥说，现时已经有强制成分的检测，如果有群组或大厦出现爆发，就会划定相关范围要全民检测。康文署宣布，除了演出前彩排之外，听日起暂停接受和处理租订室内设施进行舞蹈活动的申请，并由星期六起暂停准许在室内设施进行舞蹈活动，直至另行通告。康文署表示，星期五起，所有使用康文署辖下舞蹈室、活动室、多用途活动室和健身室的人士，除了进行指定运动项目之外，必须一律全程佩戴口罩。文化设施方面，康文署表示，所有博物馆，包括科学馆和太空馆，将会暂停开放部分互动展览设施和所有儿童设施，并继续限制参观人数。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菅义伟说，稳定的日中关系不单止对两国，对国际社会来讲都十分重要，希望双方共同负起责任。他又说，有向王毅提出关注香港的情况。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菅义伟在会谈中受中国公务船多次在尖角诸岛，即是中方称的钓鱼岛周边航行，表达关切。王毅说，经过多年努力，中日关系终于重回正轨，双方应该珍惜建立真正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进全方位合作和区域合作。他在会后又说，日方渔船反复频繁进入钓鱼岛海域，中方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期望双方恪守四点原则共识，避免令事态复杂化，一旦有问题应该及时沟通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两国关系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9907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24点，跌10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32，瑞士法郎0.91，加元1.301，人民幣6.583，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91，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699。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0.76美元，賣出1811.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天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渐转凉。下周初至中期早上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莫莉，你而家一个星期要凑50,000敏感时刻， 仲有我哋啊，每一晚啊嘅节目主持人都要你凑啊，应该系我哋啊感到我老怀安慰之真。 问大人 ，Johnny， 咁不如你哋多谢翻我转头啦， 你妄想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我是 Sammy 郑秀文， 我是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我开铺了，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是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的。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好啦，又嚟到晚上11:30心理食堂嘅时间，咁我哋继续都会有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恒 Helen 喺度。Hello。嗱，上个礼拜就讲咗一个强迫症嘅行为方面啦，其实都有略略提过思想上面嘅。咁我想问一下啦，思想上面系咪更加难控制，定系其实行为上面其实源自于都系思想嘅强迫症呢？ 冇錯啊，其實真係相輔相成嘅，即係有 OCOC， 即係有一個強迫嘅思想牽動咗你做嗰個行為，你個行為停唔到，因為你繼續有呢個思想。咁其實個思想都分好多個類別嘅，即係我諗過往我哋疫情都成日談論嘅，即係第一個最大嘅類別就係、是、即係衛生嘅問題、乾淨嘅問題。可能你都會聽過有啲人有潔癖啊，或者真係好誇張啊。你哋聽過啲咩例子係即係對於衛生方？ 呢一個咧有個好出名嘅美國嘅點講係佢就算係富人嚟嘅，咁佢係飛行家嚟嘅。唔知你有冇睇過一套戲咧？就係、是、迪卡比奧做嘅，叫 Aviator。 有啊！ 呢個 Howard Hughes 咧，佢係點講？佢因為佢細個時候有疫好似係佢個鄉下啦，叫有疫症。佢阿媽就同佢講：你哋好乾淨㗎嚇、啊，即係如果唔係保護唔到你就即係你會有菌㗎咁樣。所以佢成日洗手啦。咁啊，後屘去到後期咧，佢仲即係佢洗手都損曬啦，好似阿 Helen 講嗰啲。跟住後期咧，佢係唔剪手指甲，唔知點解，即係唔剪到嗰、那個手指甲，佢長到嗰個長度係會。打圈打圈嗰啲咁樣咯， 好似啲健力士嗰啲。 同埋佢就唔出房門啦。咁佢中意間酒店咧，佢就直頭買咗間酒店就入咗去住，真係住到死為止。死嗰日喎住到，同埋唔見人。咁佢我諗佢真係非常嚴重， 非常之嚴重嘅強迫症啦，即係嗰個症狀。其實佢嗰個怕污糟咧、就是，就係即係唔係純粹話你污糟我唔買你咁、而係好怕即係我哋話 contaminate 即係被感染，即係覺得你嘅污糟你會傳染到我，你會令到我都有麻煩。咁所以呢個就即係好多嘅，所以有啲人係即係可能好誇張，係即係遠處可能十。又唔計而家疫情啦，即係可能係即係街頭大家知話佢喺街尾已經覺得我要全身消毒㗎啦，好誇張啊！又或者甚至係有時有啲嘅即係我哋話 overthinking 啦，想像出嚟嘅，即係佢可能覺得哇嚟緊可能喺呢度直播室見到，咦我見到有啲塵喎，啲塵係好嚴重㗎啦，或者係令到佢可能係呼吸道有問題啊，或者佢諗到好誇張啊，所以咧即係有時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你見到啲即係都市上。 社會上可能有啲嘅怪人噶嘛，即係我唔知你有冇見過，有時有啲即係社區度見到有啲特別嘅人物咯，即係佢會可能成身包到膠袋啊， 或者成身戴曬粉紅色蝴蝶結啊， 係啊，或者佢即係未有疫情時候啊，即係可能已經戴曬手套啊，或者係好多防護嘅措施啊，咁我唔係去判斷話，佢哋係咪有強迫症啊，而係你見到佢咧，成個人都好緊張、好戒備，即係好怕咧，即係覺得自己係真係受到感染啊！咁其實我哋唔好講而家呢一年啦，其實你喺沙士個年代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即係喺沙士過後有一班人都係即係因為咁樣而即係可能係好擔心即係乾淨啊、衞生嘅問題啊。咁呢個係第一大類咯，即係關心到即係自己嗰、那個即係衞生啊，即係係會唔會被感染嘅問題啊咁樣。 我想問一下啦，即係頭先聽完你咁講啦，有冇一啲人咧係直情係而家疫情咯，佢就更加誇張，因為之前已經有強迫症啦嘛，咁而家就直情係誇張到可能係頭先問大人話齋嗰套電影咁，係完全唔出街啊，係叫人寄嘢過嚟，之後佢仲要驚啊，擺喺門口啊，你唔好入嚟啊，即係佢哋會唔會反而疫情裡面會更加嚴重咧？ 我諗嗰個嚴重咧，係真係同人嗰個相處咯，即係大家本身可能佢嘅程度係佢消毒十次，咁而家可能你消毒兩次，咁大家可能都對呢個意識有提升嘅，咁但係即係都唔對等噶嘛，因為為佢嚟講可能係真係多啲嘅即係防護啊，咁同埋其實佢終極嘅除咗話擔心自己受到感染啊或者有意外之外咧，就係其實佢都擔心身邊嘅人嘅，即係我好怕會想象到，哇！你如果唔九點鐘翻嚟啊，好危險噶啦，出邊條街好多人啊，又或者 咁如果做媽咪呢啲咁樣 overthinking 就係咪有一個叫咩即係都唔算係 OCD 㗎係嘛？ 咁又唔算嘅，即係我諗做爸爸媽媽咯，即係有時仔女有門禁咁樣都 合理。但我都覺得有啲媽媽係會過分驚㗎嘛。 係啊，即係其實你12:01同埋12:00，即係當然係有分別啦，因為第二日啦嘛過咗。 銀行嚟講有分別， 係啊， 但係對於你仔女嘅安危嚟講， 係啊，即係但係就 同埋 Cinderella 咧。 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怕危險到點咧，即係呢個係去到一個有啲即係唔係疑神疑鬼嘅，即係有啲嗰啲叫好似被害妄想咁樣，但係呢個係另一回事嚟嘅，但係都可以談論少少，就係可能佢覺得即係你上咗車啦，你話俾我聽你個車牌，即係個的士個車牌，或者話俾我聽個司機叫咩名，即係好多嘢咧就好預早去咁樣做啊咁樣。咁但係我諗翻去頭先嗰個核心就係佢哋怕乜嘢，即係到底嗰個強迫思想嗰個入侵，即係我哋成日話呢個係入侵性嘅思想，即係好驚好多嘢係失去啦。有危險啦，又或者真係諗到咧，真係好好極端嘅，就真係會有意外啊，有人死啊，咁所以係嗰個思想令到佢即係入侵曬成個畫面嘅時候，就於是做咗好多行為出嚟，就控制呢件事啦。 我睇到咧，你本書入面有寫到就係話點樣可以去 check 自己咧呢個強迫思想啊？咁我見到就話咧要佔據他你強迫自己去諗嘅嘢，每一日要諗幾多個鐘頭或者個時間係幾多？咁我頭先睇到就係話零就即係你完全冇強迫思想啦，嚴重到8個鐘頭或以上咧，就係已經係去到好嚴重嘅強迫思想嘅一個行為啦。 呢個我諗即係我哋又好難用數字嘅，即係一個好準確或者好執著嘅情況。但係你諗下，其實即係8個鐘多於24小時一日，即係起碼每一日有1/3嘅時間，即係好似你睡眠咁，其實係你佔據住你自己都會成日去諗啊，即係真係呢種諗法啊，擔心話危險啊，隔一陣又會諗死啦，呢度安唔安全咧？鎖咗門未咧？有冇人嚟騷擾咧？或者有冇啲嘢失去咧？咁所以你慢慢諗嘅時候，就其實我哋會去即係釐清翻，就係嗰個你擔心嗰個主題係乜嘢咯？ 咁通常去到幾多個鐘頭嘅時候，我哋就開始需要留意自己有冇呢个思想上面嘅强迫症。 我想一般来讲呢，即是我们如果通常我们用一个月去计的，即是一个月内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而又影响生活啦，甚至有些身体上的不舒服啦，那加上就是你很多东西除了是个思想之外还有行为，而行为呢是令到你生活是有困扰的。譬如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话啊，即是令到你即是手都洗到损晒啊，或者是你那个卫生的情况人家都怕了你啊，这样。那变了这个也都是我们要留意一下会不会 有一啲事情係干擾到你嘅學業啦、生活啦、社交啦，或者係即係同人嘅相處去到咩嘅程度咯。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等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又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到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 super super 好想你，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 super super 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 super super 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今日我哋讲紧呢个 OCD 啦，咁啊就系呢个强迫症啦。咁、我谂现代人咧就成日手机就不离手噶嘛。咁、如果成日挂住 check 嗰个手机咧，其实你啱啱摆低你嘅游戏身 check 过。咁啊，到底呢个系一个上瘾啦，定系可唔可以界定做 OCD 咧？即系喺心理学上，你会即系点样去形容呢件事呢？ 咁當然如果你話好講到電子產品咁即係我哋話世衛都啱啱呢上年先至定義即係呢一個電玩嘅障礙，即係 gaming disorder， 即係可能佢哋打機打到成癮咁樣而影響生活。但係我諗如果用一個電子產品嘅使用，我都想講一講即係我哋有時會睇嗰個情況，就係呢你知道呢，如果你有睇啲紀錄片嘅話呢，就係、一啲即係我哋話 social media 啦，即係呢啲社交媒體嘅商人，佢喺設計呢啲社交媒體嘅時候呢，其實都係让你会有一个上瘾嘅情况，例如一啲咩呢，就係、例如我可能传个短信俾你啦，会有一个数字系你未睇㗎喎，即係红色圈圈嗰个数字。咁、其实呢，你为一个即係唔系讲到强迫症咁夸张啊，为一个有强迫思想嘅人就会觉得揿走咗佢先。 你同我有少少啊， 我都有。 咁就个逼我一定要 check。 好正常啊，跟住发觉。 因为嗰样佢因为佢系红色啦， 冇错。 俾我感觉呢好似系 attention please。 please 咁樣啊，即係小心啊，有危險啊咁樣。最後你聽到話滴滴滴滴嗰聲，咁你就快啲，哎呀，可唔可以清咗佢啊，變翻冇嘢啊咁樣。 呢個其實咧，即係我反而係用另一個逆向思維去解釋咧，就係因為佢本身設計嘅時候咧。就想你墮入呢個陷阱嘅，即係喺一個消費心理學嘅角度，係啦，即係佢要有啲推送啊嘛 ，push notification 就通知你，有紅色啦，有數字，另一個提升啦。我記得有一次我有個同事見到我個email 個電郵 account 咧，有4000多封未 read 咁樣啦。其實因為有時你會喺另一個 account check 咗噶嘛，即係可能係只不過有兩 double account 咁樣。咁點樣咧？就係個同事就會話。你舒服咩 ，Helen？ 咁我咩事唔舒服？4000多个、啊，因为你有时其实睇咗，但系你冇揿翻走佢。我话本身就系可能有啲唔舒服嘅，咁但系去到100、200、1000， 你讲得啱啊！你讲得啱， 就已经觉得冇乜所谓啦，都唔系在乎。反而我就会逆向思维去谂，到底佢设计呢一啲即系推送软件嘅人，其实佢想我做咩先？嗱，同埋有时都会嘅，弹出嚟嗰啲广告可能叫你即系揿个交叉，你就会好强迫去揿。但系其实如果你明白佢本身嘅设计嘅话咧，你又好啲嘅，即系你又会觉得冇咁强迫嘅。反而我咁樣逆向思維諗，你就覺得原來自己都正常嘅，即係冇俾人呃咗咁樣。 咁即係屬嗰個係屬於上癮啦，定係點？因為我睇過一個 N 字頭嗰個平台咧，佢就係訪問之前咧，我唔知係呢一個面書啊，定係邊一個嘅社交平台嘅一個設計師啊。係佢喺最早期 搜尋嘅平台，我知道係。 咁佢就講話，其實嗰啲設計就專登令你上癮嘅， 冇錯。 即係有一種好似我之前講過，即係玩啲賭徒啊，玩呢個吃國子老虎機，你撳一下，有啲快感，輸同贏。都有噶，嚇、啊！即系你，譬如你撥一撥個 Facebook， 啊，唔好睇嘅 news， 但系你就想再唔希望下一個好睇啦，跟住好睇嘅時候就你就想揾更好睇，都係停唔到嘅喎。 係啊，所以你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就係、是、有時我都同啲自己學生啦，即係年青人啊、大學生啊、中學生咁講咧，就係、是、我哋都唔好俾佢控制翻轉頭啦。咁、但係另一邊雙，我又確實都可以回應一下，有啲人就係好覺得咧，即係成日睇住個電話咁啊。嗱，譬如年青人啊，我唔係一足高大一船人啊，但係我見到個現象就係、是、啊，成日都 check 住有冇人揾自己啊。我成日咧，即係好似半講笑同佢哋講，我話你係咪患咗呢個患震症？ 哎呀，系啊，因为我都会噶，成日觉得电话震咯、啊。 但系其实冇呢样嘢嘅，即只不过咧，我讲笑话，你系觉得诶、袋咗喺裤袋，有时你教咗识声啊嘛，做嘢惯咗，咁你就会觉得好似震一震， 系就会掹个电话出嚟睇咯。 如果真系越嚟越多人有呢一种症状嘅时候，会唔会慢慢真系话有咗即系俾咗个名堂佢噶？ 我諗其實就唔係佢，我頭先患震症就講笑嘅啫，即係因為有時係你嘅一啲觀感，可能係你會即係因為好緊張，可能你會即係 sense 錯咗嘅，即係你會覺得又係咪有人掂自己咧？其實冇嘅，因為你可能係攰得滯啊，或者你太過緊張，你就會好似有啲嘅感覺會錯配咗。咁但係頭先我翻去嗰、那個即係成日擔心啊，或者你會成日 check 住咧，其實個核心都係講緊你都有。啲怕可能會唔會係孤獨咧，冇人揾你咧？又或者我 send 咗個短信俾敏大人，點解幾個鐘頭都唔復嘅咧？佢係咪唔中意我咧？跟住就開始咧好多自我貶抑嘅嘢。咁其實呢個反而我擔心過你嚇，係咪想清咗嗰啲即係短信嗰啲數字啊？而係佢背後真係害怕嗰個社交嘅焦慮多一啲咯。咁就唔係我哋純粹話真係嗰個強迫思想啊。咁確實有啲人會咁嘅喎，即係你唔復我。你藍剔我即係睇咗但係唔會嚇， 會好嬲啊！ 我成日都係咁嘅，所以我都同啲學生講你 send 俾我，可能我真係覆唔到住嘅嚇。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佢核心嘅害怕係乜嘢咯？所以我哋就咁聽，成日講笑話，你係咪 OC 啊？啲嘢咁整齊，或者即係我有個同事係即係嗰個 font size， 即係個字體嘅大細13和12，佢一眼就分到嘅，咁變咗咧，即係我哋成日講笑話，你真係有啲強迫行為咁樣。 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個心理學家嚟嘅，我哋唔係講話佢有咩強迫症，而係講緊我哋都開始去了解有啲人有強迫思想同行為嘅時候，其實佢背後嘅擔心同埋焦慮係乜嘢咧？ 嗱，我頭先咧聽完你咁講，譬如當 email 嗰、那個例子咁計啦，原本你話四千幾封嘛，去到百幾封嘅時候你就唔想理，二百幾封就唔想理。咁如果我哋真係有少少呢個強迫症嘅時候，係咪就好似 Helen 你頭先話齋，我只要過到呢個過渡期，我就冇事㗎啦？係咪咁咧？ 我都覺得，尤其是咧，我更加因為我讀心理學啦，我就了解到呢個嘅即係消費心理學令你可能會容易踩到呢啲陷阱咧，我反而覺得好自在喎，有交叉我就係唔棘噶啦。 你同佢鬥啊？ 我同佢鬥啦，反而我覺得個時間好用好多嚇，同埋我核心都係覺得，係我都好相信自己嘅，我好好多朋友嘅，好多人揾我嘅，唔會有人即係去唔理我嘅。咁我對自己有信心啊，或者喺嗰個對其他人有信心嘅。其實就唔會去到一個即係去到呢啲嘅媒體上嘅焦慮咯，咁所以我諗同我哋即係今日講嗰個強迫症狀又唔係真係即係不盡相同嘅其實。 最後啦，我想問一下咧，喺香港以你嘅認知或者你見過嘅個案入面，除咗洗手之外，邊幾類或者邊啲嘅強迫症係最常見嘅喺香港？ 有 除咗幻震症， 呢個我哋講 電話拍係啦。 有一類都值得提嘅，就係、是、對一啲宗教啊，甚至係一啲性方面嘅一啲即係過度嘅即係追求或者狂熱啊，咁令到其實係即係都幾影響個生活功能，即係可能佢覺得一定要做某一類嘅宗教儀式啊，某一份嘅信仰為佢嚟講，佢好堅持唔係普通宗教咁簡單，而係令到佢自己可能著迷啊，或者係唔能夠去跨越嘅時候，咁變咗係即係不停要係。做呢樣嘢啊，信奉呢樣嘢啊，咁令到其實有陣時都影響嗰、那個即係同人嘅相處或者嗰、那個工作嘅表現咯。 咁如果所有嘅聽眾們啦，如果聽完 Helen 咁講之後，你都覺得啊自己係咪都有少少強迫症咧？咁但係唔好就咁聽完就算啦。咁呢個都要正視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上網嗰度可以揾一啲嘅測試可以試一下啦，係咪啊？應該都。網上應該都會有㗎嘛。 通常我哋都建議就係、是、如果你話搵啲測試，我哋都唔會作為一個診斷嘅，即係只為一個參考。即係譬如我哋就算我哋即係學會出嘅書籍，我哋都話啊，一個自測係讓自己去先留意係咪去到一個好嚴重嘅情況。如果真係影響到生活功能啊，令你返唔到工啊，即係食唔安分落，咁呢個當然要請呢個專業人士去求助咯。 咁thank you 曬 Helen，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也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气，难道你真的好过？何妨无功都非罪，讲一句说话半生都实伤。全心都给踩碎，请不要何来亦几次求这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人有偏偏产生期待，还责怪我仿似年幼，未习惯一生居妄想争取，暂时做对。 心都给踩碎，请不要。 再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爱人用刀偏偏产生总对，还责怪我疯子面容被责备他。